芒果 TV 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光和金木制作，晋江文学城 Praise 的原著，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《六爻》第145集。 开枪的正是玄武堂主卞旭，像卞旭这种身份地位，本不该亲自前来掺和。然而杀子之仇不共戴天，卞小辉死了不过一年，卞旭已经须发皆白，隐隐现出几分寿数将近的萧条来。这也是一代圣人，落到这个地步也着实令人唏嘘。韩渊针锋相对道：“ 可不是嘛，让废物与魔头都死了干净，世上就剩列位这些满腹经纶、一心向道的人比较好。” 十界子中，严征明对李云道：“ 你能让混账闭嘴吗？” 卞旭，难度大了一点。 我是说韩渊。 嗨，能。 李云转头对程潜道：“ 哎，韩渊对面有棵大梧桐树，你看见了吗？小潜，你跟小师妹走一趟，她一准闭嘴。” 片刻后，水坑化为大鸟，载着程潜飞出了石界子，落在石方台对面的大梧桐树下，位置正能和韩渊大眼瞪小眼儿。铜鹤火红的羽毛垂下，分外显眼。原本在石方台上大放厥词的韩渊，一见他们俩，瞬间被封了口，竟老老实实的不吭声了。 小师弟命途多舛，可谓是满腹血泪，但若真算起来，其实还是当年小钱的死对他的打击最大。哎，你发现没有，他那心魔每次碰见小钱都会弱一些。还有小师妹，师妹小时候和他最好了，那日他魔性大发，却说要抽他的腰骨，对他有些愧疚，见了他自然会克制心魔。 李云自行摇头晃脑了一番，感觉自己真是太会对症下药了。严征明没好气地用扇骨砸了他一下，从牙缝中挤出几个字：“ 没发现，闭嘴。” 李云默然，感觉自己好像无意中打翻了谁的醋坛子。卞旭毕竟地位辈分在那儿，不好太失风度，在吵架这方面，只要韩渊消停了，他也就孤掌难鸣。不多时便偃旗息鼓，只撂下一句：“ 恕老朽修行不到家，对杀子之仇难以释怀，我玄武堂与此人不共戴天，非杀他不可。”“ 你怎么能放过他？你怎么能放过他？”“ 就是。” 此言一出，一时唤起了众人对韩渊的仇恨，场中七嘴八舌起来。这时忽然有一个声音从远处传来：“ 魔龙罪责昭昭，天下皆知，要是我们大伙都与他无冤无仇，也就不必兴师动众地聚集在此地了，这些仇怨就不必提起了。我看唐真人说话有些道理，死了一了百了有什么意思，不如让他活着赎罪。” 众人一同望去，只见一个中年人带着几个弟子从远处走来，仿佛身形只一晃，弹指已经到了眼前。那中年人风度翩翩，很有些儒雅气度。方才说话的白虎山庄长老立刻迎出来：“ 庄主。” 竟是白虎山庄的庄主。这庄主点点头，将袖口一拢，对卞旭拱了拱手：“ 卞兄，好久不见。” 程潜皱着眉，在树梢上打量了来人片刻，突然睁大了眼睛：“ 这货不是锁仙台上那老疯子几千里吗？他怎么突然人模狗样起来了？” 卞旭乍见故人，先是一愣，可是随即他心情又多少有些复杂。他自己须发皆白，面前故友却依然壮年，两相对比，高下立判。做修士的有数倍于凡人的生命，不老的青春与红颜好像是得天独厚，却也有残酷的一面。他 他们可以露丑、露怯、露穷，却单单不能露老。因为老不是自然规律，而是终身与大道无缘的一句判词。卞旭不肯承认自己嫉妒，只觉得心里有些不是滋味。他终于一声没吭，对几千里淡淡地点了个头。众人在下面议论纷纷，谣言说这白虎山庄庄主当年为了除魔身受重伤，这么多年一直闭关休养，白虎山庄大小事情一概交给门下长老，活得十分苟延残喘。可如今看来，此人非但没有一点要灯枯油尽的意思，反而十分活蹦乱跳。几千里抬头看了一眼树梢上的城前，冲他笑了一下，又遥遥地和唐晨打了个招呼，开口道： 我说诸位，有仇怨的诸位，大家也想一想，一刀灭其元神有什么好的？头掉了碗大个疤，他死了一了百了，毫无痛苦，你们甘心吗？我若是有位不共戴天的仇人，一定恨不能他每天受尽折辱，同时硬硬朗朗的长命百岁。 这位庄主一开口，一股新鲜搅屎棍的气息就扑面而来。韩渊看起来很想对此人破口大骂，但被气得一时没想到好词儿。白虎山庄庄主突然现身，出乎所有人意料，连唐枕一时间也捉摸不透他的来意。 庄主的话不无道理，只不过这位韩真人太过神通广大，想要关注他必须得有个合适的地方才行。 唐真人看什么才是合适的地方啊？ 是啊，你说什么地方呀？ 唐枕遥遥冲问话的人拱拱手道： 各大门派事务庞杂，恐怕照顾不到，其他诸位恐怕是心有余而力不足。上个月破化骨阵时，我不知道大家对严掌门的修为剑法可还有印象？ 当然有印象，印象太深刻了。世上有几个剑修能修出元神，又有几个剑修能走到剑神域？ 那么依我拙见，扶摇山倒是个好地方。 唐枕话音没落，立场不明的几千里突然开口打断他： 我看不妥。 唐枕眼角微微一跳，几千里负手上前瞥了一眼树上的城前： 扶摇派乃是含冤师门，就算严掌门高义不会徇私，你们这样不也相当于陷人家于瓜田李下吗？不妥，非常不妥，是不是程前小友？ 程前隐约感觉到场中暗潮汹涌，却一时看不出来龙去脉，便没有吭声。这时有人在他耳边说道： 你怎么要认识他？你怎么认识这么上不得台面的人？ 程前一回头，见他那大师兄先是无视了众人给他留的首座，自己跑去搭了个石戒子，这会儿石戒子也不待了，堂堂一派掌门跑到树上来抢着做猴子。 谁才是上不得台面的人？ 我倒是有个提议。 那几千里正色下来，迈着四方步走到唐枕旁边，看了韩渊两眼。韩渊总觉得此人看自己的眼神带着某种古怪的惋惜，活生生的被他看出了一身鸡皮疙瘩。 我前阵子与弟子出游，见蜀中一带多遭魔修祸害，民不聊生，那些魔修的修为大多稀松，想必在座的各位料理起来都不困难，只是人数众多有些麻烦。还有， 几千里一挥袖子，一道灰影从他袖子里飞了出来，那竟是个小小的女童，通体灰黑，自腰以下基本已经模糊的看不清了。她灰不溜秋的飘在半空，神色木然，身上飘着说不出的怨气和鬼气。 鬼影！ 十方阵中一阵惊呼， 唐枕那张万事如过眼云烟的脸好像被人打了一巴掌，不知是不是也回想起了自己当鬼影的那段日子，他不由自主地往后退了一步。 不错，我此番特地前来就是想告诉诸位，消失百年的噬魂灯重现人间了。 什么噬魂灯？噬魂灯重现人间了？ 是怎么回事？ 魔物不能留在人间啊！ 可以克制 他 们。 那我们该怎么办？ 此言一时激起了千层浪，众人当场炸开了锅。100多年前，噬魂灯现世，造下杀孽无数。持灯人蒋鹏出身不详，在魔修中的风头却一时无两。一度有谣言说他有能耐问鼎北冥，而且若说魔龙作乱，还算有所为有所不为，鬼修的手段可就没底线多了。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，大魔头们好像立秋后的蚊子，真是打都打不完。 我明明在谷外见过他，不小心让他跑了，难不成他真的已经练成噬魂灯？ 你怎么当时不说？ 颜之明勾着他腰的手一紧， 当时被你胡搅蛮缠一番忘了。 颜之明一脸怒色地看着他，可惜程前静静地看他两眼，他那天大的火居然就烟消云散了。颜掌门没绷住，眼神不由自主地软了下来，他不得不动手将程前的手往旁边一掰。 看那边，别看我。 二位师兄，这里还有个活物呢。 被忽略的水坑干巴巴地说。颜征明看了他一眼，水坑接受的威胁，忧伤地将他的鸟头转开。 哦，没事了，此活物下。 几千里等众人窃窃私语见低，这才转向韩渊。 韩渊毕竟在眼行人中横行数年，对魔道体悟颇深，不知这次愿不愿意助我们一臂之力。 韩渊面带冷笑地看着几千里，唐枕忽然出声： 噬魂灯百年没出世，请一个鬼影也不一定是真的。照庄主的意思，不是相当于将魔龙放回南疆吗？庄主，各大门派为了追捕魔龙牵扯出了很多事端，损失良多，你现在要放虎归山，别人未必会答应。 多人小说剧六爻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